岁月催人呢。昔日的小伙子，如今两鬓已经苍白了。 胡铁花目光闪动，他瞟了石驼一眼，说：“ 阁下是柳大侠，那他……” 柳别飞像是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一字字地说：“ 他就是我的大师兄，黄浦高。” 胡铁花纵然动容，说：“ 什么？ 什么？难道他竟是华山七剑之首？侠义之名传遍八州，天下武林中人莫不敬仰的仁义剑客吗？” 柳别飞黯然说：“正是。” 胡铁花又瞧了那个石头一眼， 只见他目光茫然直视着远方，仍然好像什么都没有瞧见，什么都没有听见。 这昔年风采飞扬的著名的剑客，他怎么会变得这个模样了呢？ 胡铁花也不禁为之黯然长叹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

立刻便有一阵震耳的铃声响起来了。楚留香知道铃声一响，石观音门下的弟子必将倾巢而出，而这些少女的武功居都不弱，而且显然每个人都有一两个石观音秘传的杀手，凭他们四人之力要想对付这些少女们，那个胜算实在是不多呀。何况姬冰燕和一点红现在简直连出手的力气都没有啊。姬冰燕刚刚吞下去解药，悄声问道，这个药要多久才能发挥效力呢？屈不容说，多则一个时辰，少则半个。姬冰燕叹了一口气，无话可说，对方片刻就要来了，他的气力纵能在半个时辰内恢复又有什么用？他已将剩下的解药递给了一点红，一点红也没有拒绝，只叹这两个当代武林的绝顶高手，纵然是现在服下了解药，也只有等着听凭人来宰割了，那铃声还在响。紫衣少女厉声笑着说，哼，你们现在要是束手就擒，也许还可以少受点罪，否则…… 屈无容说，你再说一个字我就先宰了你。 紫衣少女脸色发青，却真的不敢再说一个字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